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季鸿渐的获奖报告文学作品《乡村国事》的第一章《艰难的跋涉》。在文学主打性单元，为大家带来著名作家余光中的散文《乏贵的前夕》。 季鸿渐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已出版《中国御林军》《明朝抗倭200年》《不孕不育者调查》《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马桑树尔大灯台》《湘西北红色传奇》等长篇报告文学10余部，在中国作家、当代等发表《哑巴红军传奇》《人民的记忆》《走向崇高》《不朽残碑》等长中短篇报告文学100余万字，获解放军文艺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希望杯中国文学创作新人奖、湖南省5个1工程奖、湖南省青年文学奖等。乡村在中国是一个有特定意义的概念，相对于都市，它意味着贫穷、落后、劳作与无奈。扶贫脱贫就是中国最大的乡村国事。为了帮助乡村摆脱贫困状态，党和国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乡村国事的题材是扶贫与脱贫，它以一个个牵动人心的事例，展现了中国大地波澜壮阔的扶贫开发热源，从而为中国脱贫留下了一部鲜活的形象史，也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减贫事业做出的贡献。为了创作乡村国事，作者走访了202个村庄，用手中的笔记录了六盘山区、滇桂黔石磨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夺萧山区、闽东山区以及西藏山南、新疆喀什等精准扶贫重点地区贫困乡村脱贫攻坚的现实场景。书中用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故事展现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重大成就，也呈现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了创作这本书，季鸿渐走访贫困户、脱贫的老乡，在脱贫攻坚一线的扶贫工作者，带回了200多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了100多万字的采访素材。另外，他还阅读了大量的和扶贫脱贫相关的理论专著，做了充分准备之后，他又反复思考，确定了文章的结构线索和行文风格，最终呈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以扶贫事件的内在联系相连缀的结构方式和扎实严谨的文风。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乡村国事》的第一章《艰难的跋涉》。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8洞村是位于武陵山脉腹地的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的一个山村苗寨。2014年12月、2015年12月、2016年11月，我曾先后3次来到武陵山区。武陵山区大山神奇秀美，巍峨耸立，艰险陡峭，这里居住着土家族、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充满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探访整个山区，坐落在大山深处的18洞村只是我行程中一个小小的驿站。湖南湘西全国著名， 除了沈从文和黄永玉这样的大师，还有湘西土匪、湘西赶尸、放蛊等传说故事，也让人们对湘西充满好奇。在未到湘西时，纯地理意义的湘西在我心中的印象有五种定格。第一，湘西是个山窝子。第二，湘西曾经是个土匪窝。第三，边缘求生存让湘西人锤炼出坚韧不拔与血性剽悍的气质。第四，湘西一直流传着赶尸、放蛊、陈州府等神秘文化，是块令人向往之地。第五，贫困成了湘西的标签。然而在几次的湘西之行之后，这五种印象都留下了感性意义的认识，特别是对湘西的贫困。这里仅以狭义的湘西州为例，湘西全州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70%， 武陵山脉自西向东坐落在湘西州境内，系云贵高原云雾山的东沿部分，西起云贵高原，北临鄂西山地，东南以雪峰山为屏。因为受地质构造影响，碳酸盐盐在这里广泛分布，喀斯特地貌发育，石墨化问题十分突出。正因为如此，这里山高沟深，险峻陡峭，这也就是人们说湘西是个山窝子的缘由吧。行走在湘西，土匪的故事、赶尸、放蛊、陈州府等神秘文化都成了传说。我看到和感受到的，除了沈从文所说的湘西美得让人心疼，还有就是湘西的贫困。湘西人如何脱贫致富？我不得不提一个人，早期民族学家、苗学研究的先驱、苗族教育家、政治家石启贵。那个傍晚，在黔州一处古典精致的木楼前，石启贵老先生迈着沉重的步伐从历史的深处向我走来。这位令人敬重的改革先驱是湘西吉首黔州仙子营人，1924年从湖南群治法治大学毕业，回到故乡。仙子营处在仙子山的半腰，禅崖壁立，进站的路是一条挂在山腰的烂草一般的悬索。这里是一个盐多田少、地瘦民穷、庄稼不旺、茅草旺的地方。苗语称这个苗寨为乖者，意思是实姓人家的寨子，汉语叫仙子营。有谚语称一根毛牵一捆藤，有女莫嫁仙子营。前一句是说仙子营的苗民以卖茅草藤柴为生，后一句是说仙子营穷的已不适合女孩嫁进来。读了几年杨书的石启贵回来后忧心忡忡，家乡的落后让他失落，面对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他想到的不是要离开，而是满腔热血要改革。他要改革仙子营，改变其贫困面貌，让它变得跟山外一样富裕起来，让父老乡亲能够挺起胸膛做人。这激起了他心中的斗志，他不相信湘西的土地上只能生长贫穷。 依凭当时的基础条件，这无疑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石启贵没有气馁，在他心中早已有了谋略。几年的省城生活塑造出了一个崭新的自己，现在他要建立一个崭新的家乡。那时西风东渐已有些年月，长沙又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地方。石启贵懂得民族的贫弱是愚陋蒙昧造成的，家乡落后的根源在于科技的落后。科技兴国、实业救国是那个时代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之一，石启贵深以为然。他决定从工农业两方面同时入手，改变家乡积弱积贫的现状。当时的中国，工商资本已逐渐渗入，南京、武汉、长沙、上海、广州等地已经出现了不少工业革命后才有的新机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石启贵决定再次离开家乡，去外面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他想搞清楚机器的成本、投入、产出，以及具体的运转和经营方面的知识。他还要去平原地带，跟江浙一带的农民学习增产增收的新经验，使自己的家乡尽快彻底摆脱传统落后的手工生产和耕种方法。出门可以，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家里这几年供他读书已经是四壁空空，哪里还有多余的闲钱供自己出门游学呢？有一天晚上，趁妻子纺纱之际， 石启贵先是顾左右而言他，金燕，你纺纱的速度很快呢，纺车转得像风一样，我都看不清了。妻子不知丈夫在故意夸她，谦虚地说，不快不行，要赶着纺完好浆洗织布，冬天来了才能给你和孩子们添做新衣呀。石启贵听了感动地说，金燕啊，你为了我们这个家太辛苦了。妻子说，辛苦什么，都是一家人，你还客气起来了。石启贵说，我是说真的，我们苗族妇女非常辛苦，白天下地劳作，晚上熬夜纺纱，鸡叫三遍才睡，一个晚上一刻不停地纺，最多能纺两锭纱吧。妻子半开玩笑说，世界上真有神仙就好了，点一下就纺出一锭棉纱，点两下就纺出两锭棉纱。石启贵立刻说，我知道汉口新出了一种纺纱机，虽然不能点一下纺出一锭棉纱，但是比手工推纺车快多了，一台机子一天可以纺几十锭纱，像我们家里这些棉花一天时间就可以纺完，既节省时间，人也轻松很多。他眉飞色舞继续说，不光是纺纱机，还有织袜机、卷烟机、照相机，很多先进的劳动工具湘西都没有。妻子打断他的话说，启贵，你说的这些新鲜东西我也听我那个在北京读书的哥哥讲过，你也是进过大城市读书的，有文化，你有什么想法大胆去做，我都支持。听了妻子的话，石启贵放心了，他把自己要引进先进技术开发苗山经济的想法和规划很认真地向妻子和盘托出。妻子说，启贵，你的这些想法做法都好，我支持你，我知道你做这个需要很多的钱，家里没有那么多，你要我怎么支持你就直说吧，我们一起想办法。石启贵带着歉意轻声地说，我们家里现在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了，唯有你陪嫁的60条稻田。他的声音虽小，但妻子已经听出了其中的用意。他思忖了一下说，启贵，你是读书人，见过外面的世界，当吊水田换新机器应该是好事情，你当田若是用去打牌赌博，我绝不会支持你，但你是为了我们家和乡邻过上好日子，我没有意见。 好了，季鸿渐获得第7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作品《乡村国事》的第一章《艰难的跋涉》，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贫困的原因是复杂的，扶贫也就不易，18洞村的脱贫之路也很曲折。之前的扶贫工作之所以没能取得持续性的成果，是因为走的是书写式的老路，要想让18洞村真正脱贫，就必须开拓造血式扶贫的道路，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建设。可是对于没钱、没人才、没技术的18洞村来说，发展产业哪是那么容易的呢？这条路怎么走才能走得通呢？明天我们继续欣赏季鸿渐的《乡村国事》。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著名作家余光中的散文《乏贵的前夕》。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在一块古行石上坐了下来，幽森森的月光将满园子的荒芜浸在凉凉的回忆里，一切都过去了，曾经是家的一切就叫它做家吧，只留下一堆瓦砾、木条、玻璃屑。曾经是黑压压的那幢日式古屋，平房特有的那种谦逊和亲切，下午的风凉和冬日早晨户内一层比一层深的阴影，桂木高贵的品德，白蚂蚁多年的阴谋， 以及卸下鸽灰色的温柔和忧郁的粼粼层瓦。这一切经过拆屋队一星期的努力，都已经移成平地了。曾经为他抵抗过16级的台风和黄梅雨，那古屋已经被肢解，被寸折，被一片片的鳞劈，连尸体都不留下。可用的部分也像换肾人的心肾一样，移植到别的躯体上去了。16年，上面的一代在古屋的幽灵中老去、死去，落发、落牙，如落花。下面的一代，在其中一个接一个诞生。生日蛋糕的红烛，一年比一年辉煌。而他，中间的一代，也在其中恋爱、结婚，做了爸爸，长出胡子，剃了再长，黑的变灰，灰的变白。生、老、病、死，对于他，这古屋就是一个小型的世界。在他回忆中浮现的，不是单纯的一景，而是重重底片的叠影。悲剧喜喜剧，悲悲喜剧，一悲一喜。母亲的癌症，一位三轮车夫的溺毙，就在后面的河里。一位下女被南部的家人追踪寻获，另一位生下一个胖胖的私生子。交友满天下，旧的朋友去，新的朋友来，各式各样的鞋子将他的炫冠泊成一种湿的海港。朝北的书斋里，曾经辉煌过好些侧面，好些名字，好些名字，有一阵子连下女都念得舌头发烫。另外的一些光度渐渐弱下来，生冷的像拉丁文，在他学生们的眼中激不起一丝反光。学生们也一样，1960年那一班曾经薄平底鞋、高跟鞋在玄关的小湖里的，大半越过远海不再回来。于是又换了1961级，后是1962、63。一真一幻的月光下，那古屋为这一切做见证的鸽灰色的精灵，只留下了一片朦胧的废墟。他侧耳聆听，似乎只有蚯蚓在那边墙角下吟绝土之清歌。此外万籁都歇，世声和蛙鸣两皆沉沉。16年的种种，那些晴美的早晨和阴霾炙人的黄昏，不再留下任何见证，任何见证，除了后院子里这些美丽的树，除了那边的三株杜鹃，从岁末开到初夏，像韩国草上挥霍好几个月的缤缤纷纷。除了更远处的那丛月季和那束桂月，轮流围出半个后院的清芬。还有头顶的这棵枫树，修直挺拔，战胜过无数的毛虫和台风。他从冰屁股的鼓形石面上站起来， 就着清朗的月色，企图寻找苍老多裂纹的树干上他曾经刻过的英文字母，那是 YLM 三个四首。15年前，在一阵激越而炽热的日子里，用一柄小刀虐待着枫树的结果。至于他们代表的是什么，他从来没有对人说过，包括那位 M。 这是我们之间的一项秘密呀。他时常拍拍枫树，这么戏谑地说。南宋诗人的欧盟，他羡慕而无能分享，但是诗人与树之间也可以定锋芒的，是不是？说着他又拍了枫树一下。十几年来他一直喜欢着枫树，秋天的大孩子竟然流落在没有秋天的亚热带这岛上，而他也是从北方而来且想秋天想得要死的一种灵魂啊。思秋症的患者理应相连，因此对于这棵英俊散朗的枫树他一直特别照顾。每年11月，树上飘落几张勾勒锈红色的三瓣叶子，他总高兴地说不出话来，心里满是故土的温柔。但刻字那件事毕竟很久很久了，冰冰的月色里已经辨不出谁是字谁是裂纹。他抚摸了一会儿终于放弃。一生的历史是用许多小小的疯狂串成的，他想。在年轻的世界里，爱情是最流行的一种疯狂。YLM， 幸好那种焚心的焦灼只维持了2年。当一切疯狂都痊愈，他的疯狂仍然是诗。像爱情一样，那里面也有狂喜和失意，成功的满足和妒忌的刺痛。但是南缪斯他永远那样年轻而且豁然。今天比起20年前开始追逐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样子的疯狂无宁是一种高度的清醒吧。这么想着，他踏过瓦砾堆，向东边的围墙走去。月光从桂叶丛中泻下来，沾了他一身凉湿。现在，他完全进入他的芬芳了。冰薄荷的夜空气中，他贪婪地吸了好一阵子。好遥好远的回忆呀，那嗅觉，因为那是大陆的泥香，古中国幽渺飘忽的品德，尽时浑然不觉，但一远越令人临风神往。秋天，多桥多水的江南，水上有月，月里有古代渺茫的箫声。舅舅的院子里，高高的桂树下满地落花，泛起一层浮动的清香，像一张看不见躲不开的什么魔网。 好，朋友们，余光中的散文《乏桂的前夕》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余光中是一位散文家，也是一位诗人，所以他的散文具有诗的节奏之美，同时非常难得的是他的散文还常常有哲学意味。